白了头。自从我与你呀、分别后，我就住进监狱的楼，眼泪呀、止不住地流，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儿吃爸的牌吃我脖子上挂呀，大街小巷把我忧，手里呀捧着窝窝头，菜里没有一滴油。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，一步一个我心头，手里呀捧着窝窝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，叫我怎能抬起头。离开了亲人我失去自由，泪水化作苦水流，从今后无言再见亲人面，那心中整天无限忧愁。白了头，自从我与你呀、分别后，我就住进监狱的楼，眼泪呀止不住地流，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把你排斥我脖子上挂呀，大街小巷把我忧，手里呀捧着窝窝头，菜里没有一滴油。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，一步一个我心头，手里呀捧着窝窝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，叫我怎能抬起头。离开了亲人我失去自由，泪水化作苦水流，从今后无言再见亲人。